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别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呢，本市是持续5到6级偏北风，阵风可达8级左右，局地有扬沙。目前仍然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注意防风防火。由于侧风对于自行车以及电瓶车等骑行会有一定的影响，提醒大家尽量减少骑行，注意交通安全。行人与车辆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者是大树的下方停留，以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5-6级，阵风8级左右转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6度。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提醒大家风力比较大，请您尽量减少骑行。另外呢，尽量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以及临时搭建物或者是大树下方停留。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发布一下出行提示。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定于4月15号，也就是明天7点举行。比赛的起点呢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设在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届时将会有 1.8 万名长跑爱好者参加半程马拉松比赛。另外2018高考外语口试将在4月14号和4月15号进行，考点学校包括有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路、首都师范大学北一区、北京语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别提示，周日上午，也就是明天上午参加口试的学生，出行一定要留意半程马拉松比赛的管制信息，选择好出行方式以及出行线路，从容应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健康加油站每周六为您送上的是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怀孕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儿，可是如果小小的受精卵跑错了地方，就成了一颗定时炸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宫外孕。宫外孕顾名思义就是受精卵没有驻扎到子宫里，而是迷失在了子宫外。最常见的就是输卵管。如何早期发现受精卵跑错了地方？发生宫外孕后还能顺利怀孕吗？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湛跟您说说，受精卵迷路了到底该怎么办。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湛。你好李主任。 大家好。 我能告诉您吗？您是来我们节目做这个嘉宾的第一位妇产科方面的男医生。 啊，我代表我们妇产科界的男同胞啊，向大家问个好。我们属于稀有品种 啊。其实现在，其实在这个妇产科里面，是不是男医生的这个比例也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小？ 嗯，你说对了。实际上男医生现在是越来越多， 嗯， 越来越多的医学生里的这些男孩子都会关注妇产科这专业，因为妇产科这专业现在的确是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今天我们所涉及的话题，以及啊我们以往每周六向幸福出发的这个系列节目哈，相当多的这个话题可能都是围绕妇产科这个方面来展开的。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的是，受精卵迷路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它有一个这个医学名叫宫外孕。我们也想问问您哈，听说这个宫外孕一旦来了之后，有的时候那个情况是挺凶险的。您在这个临床上这么多年，应该接触的案例也特别的多了，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有的。宫外孕这个病啊，其实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它很凶险，来得很快，就像真像洪水一样，而且它的后果很严重。都说宫外孕会致命，我就的确看到，眼睁睁的看到年轻的生命在眼前就没有办法挽救，就失去了，就是因为宫外孕。 来得太晚了。 对，来的到医院的时候，很年轻的女孩子，才21岁、 哦， 已经就是腹腔内出血，大概3-4千毫升了。 当时她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咱们所说的这个所谓就是休克啊，实际上就是她全身的血液有一半以上都从这个血管里头循环里头跑到她肚子里边了。 哎， 这种情况来了以后，我们就很难处置。 所以你看看，宫外孕听起来特别简单的这么3个字儿，但是一旦发生在某个人的身上的话，它有可能是来势凶猛，洪水猛兽一般哈， 是， 而且会要人命的这样的一种急症。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比如说怎么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什么样的情况有可能导致这样情况的发生哈。那么大家伙儿关于这个宫外孕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那么关于这个妇产科方面的问题哈，您也可以借此机会来向这个李湛李主任互动和交流。李主任呢，他同时的这个擅长也包括很多方面，围产期医学的这个高危妊娠、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产前诊断以及优生咨询等。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二孩政策一放开，很多打算生二胎宝宝的哈，也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别看老大有的时候生得挺顺溜，到了老二的时候，还可能有许多我们需要继续来积累和增长经验的地方，包括咨询的内容。趁此机会来和李主任互动和交流吧。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 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我爱问医生加关注，您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发送过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我们是在腾讯视频的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如果呀关于这个宫外孕、关于妇产科方面的问题、围产期、打算生育这方面的问题哈，也都可以随时来和北京朝阳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湛李主任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北京协和医院等20家医院被授牌北京首批老年友善医院，这些医院将通过建立老年人绿色通道、老年患者用药咨询窗口、提供护送病房服务等措施，提高老人的就医体验。据介绍，老年友善医院有效期为3年，期间呢将实行动态管理，各区卫计委对其进行定期检查，北京市卫计委将对其不定期进行抽查。北京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北京将要扩大老年友善医院的覆盖范围，各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覆盖范围不低于 40%。 营养学家不断提出要多吃粗纤维的食物，那么芹菜啊是其中的代表了。但是您知道吗？有一个很有趣的消息哈，说芹菜对于男性来说有一个致命危害，它有可能会杀死你的精子。据报道，国外有医生经过实验发现，健康良好、有生育能力的年轻男性，连续多日食用芹菜之后，精子量会明显减少，甚至到难以受孕的程度。这种情况在停止食用芹菜后几个月又会恢复正常。建议男性朋友少吃芹菜，或者呢是以其他的蔬菜来替代，不要为了预防少精症而导致体内营养不均衡。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春困啊虽然不是病，但是会影响人们的学习和工作。如何远离春困？首先就是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习惯，不熬夜，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减少白天的困倦感。其次呢，就是可以进行户外的慢跑、散步等适度体育活动，这样有助于人体细胞和组织得到更好的新陈代谢，保持大脑清醒，缓解春困，赶走疲劳。另外可以给大家推荐两款防困茶，第一款是薄荷菊花茶，可以清热解毒，清肝明目，缓解疲劳。枸杞茶呢，能够滋肾养肝，润肺明目，强筋筋骨，改善疲劳状况。另外在疲惫的时候饮适量的咖啡，也能够提神醒脑，使人精神亢奋。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今早起床了，看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北京朝阳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湛李主任来和大家聊聊受精卵迷路了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个有一个名字哈，叫做宫外孕。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宫外孕，它是来势凶猛的急症，有的时候刚才我们举的那个案例当中也是让李湛主任印象特别深刻的哈，年轻的女性这个送来的时候已经处于失血的这个休克状态，就最后没有抢救过来 啊。是的，很遗憾，因为来的时候太晚了， 太晚了。那一听到这个宫外孕大出血要人命，就觉得特别的可怕。那是不是所有的宫外孕都会导致这么严重的结果呢？ 不是，宫外孕呢是一个统称。咱们把这个受精卵迷了路，没有找到它该去的家，就是咱们子宫的宫腔里面，所有的这种情况都叫宫外孕。但是宫外孕它有很多不同的部位，这些不同的部位它的最后的结局危害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受精卵它跑错地儿，这个每个人可能同样患的这个叫做宫外孕的这个病，可是它跑的那个地儿都不太一样 啊。是 在各处迷路的都有。 对 那这个在什么样的地方如果说发生宫外孕了，它是凶险最大的？ 最开始时候咱们说过，这宫外孕像一个定时炸弹。所以这个定时炸弹呢，它如果在不同的部位起爆，它引起的危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咱们的子宫的和输卵管连接的部位，这个部位咱们解剖上叫做子宫角到输卵管间质。这个部位如果怀孕的话，因为它血供比较丰富，这个受精卵在这地方可能会长到比较大才破裂。一破裂的话，它的损害是很大，出血量也是很大很凶的。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和咱们这定时炸弹它的这个装药的多少有关系。 什么装药？ 对，它咱们就说它这个起爆的火药啊，实际上这个是什么 爆炸威力程度不一样。 对这就是咱们这个迷路的受精卵它发育的怎么样。有的受精卵它发育的不好可能没有到爆炸的时候自己就熄火了，就流产流掉了。这样的危害就会少一些。有的呢它可能生命力很旺盛，甚至能长出 胎芽、胎心，我们有的见到宫外孕、宫外孕做手术的时候，术中那个小孩都已经发育成型了。 哎呦，我的天哪！ 这种的话就属于危害很大的，因为它越大，它实际上给这个异位的这个怀孕的胚胎供血的这个组织、或者有的胎盘都发育出来，而这些地方如果一旦破裂，出血的危害是很大的。 所以说，患上了宫外孕之后，主要是看他那个着床的位置在哪儿。这个着床的地方，我们就想一想，如果越狭窄，然后他长势越凶猛，周围的血流越丰富， 对， 那是不是这种所谓的这个小炸弹一旦爆炸，它的威力就最大？ 对，特别是在关键部位，起爆力强、装药比较足的这种炸弹，还是说属于咱们所说的致命性的。 哎呦，我们医生可能都要通过是 B 超的手段来发现它吗？ 宫外孕的诊断呢，B 超是很重要的一条，但也不完全靠 B 超。 我们通常如果说这姑娘她一般是以什么样的症状来就诊的比较多？ 咱们说的宫外孕的常见症状呢，是三条，最常见就是停经、腹痛，还有出血。 这三条是同时伴发的吗？三条都满足吗？ 不是，有的只有一条，有的有两条，有的就是三条都出现，但其中这三条里边呢，腹痛是最重要的。 腹痛是最常见的是吗？ 是最重要的，就是腹痛，它某种意义上讲是预示了咱们说这个小炸弹要起爆或者起爆了。 倒计时呢，滴滴滴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腹痛是一个很重要的警示信号，但出血是比较常见的。 您看看哈，一是停经。 对， 就是首先可能是怀疑是不是怀孕了。 对，停经是因为怀了孕以后最常见的这种生理反应就是月经该来没有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又出血了，这个出血不是来月经了，而是异常的出血，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又有腹痛了，那咱们就要高度怀疑是宫外孕了。 哎呦，那其实你说到这儿吧，我又觉得有点懵了，因为比如说每月一次大姨妈，这个呢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呢，规律性的哈，从这20多天到30多天这样的一个正常周期的都有，这中间如果说该来的时候他没来，没过2天他又来了，怎么判断他是正常的月经周期呢？还是其实这个时候可能是有宫外孕的风险呢？ 这个月经周期和异常的子宫出血有的时候很难鉴别的，特别是有的朋友他平时月经就不规律，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要关注一下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在怀孕以后的话，有的人的会出现一些比如乳房比较胀，会有一些恶心不舒服，或者有的人会出现犯困，这些的话如果和这种出血不太规律出血相伴的话，那首先要考虑是不是自己意外怀孕了。 所以我觉得女性朋友对于自己的这种关注哈，还真得是留点神。我们也经常会见到，就是说那种对自己特别马虎的人，但是呢，每月你的这样的一个月经周期是规律的还是不规律的？而且我觉得蛛丝马迹或者是各方面的个人感觉，应该还是会有所不一样吧？ 对， 您问过患者吗？ 问过患者。一般来说，就像咱们说的这种怀孕也不知道的这些朋友有两类啊，一类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平时不太关注自己这方面，认为这个月经可能早一天迟一天是正常的。第二种情况就是比较盲目自信，就认为自己避孕措施做得很到位，肯定不会怀孕啊。 结果 就 出现了 意外情况 哈。 对， 所以你看看这个里边，我们说的有导致这个怀孕的，然后这个怀孕里边最可怕的一个情况是宫外孕的，这个所以小的受精卵它迷路了，去到了它不该去到的地方。刚才我们也说到，情况呢可轻可重，一旦引起这种腹腔内的大出血的话，就非常的凶险。所以一方面安全措施必须要提醒大家是一定要做好的，千万不要盲目自信。第二条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三点要留神一下哈，就是是否来月经了，它有一个信号是不来月经，还有呢腹痛的症状。这个腹痛的症状一旦出现腹痛症状了，刚才说就已经是有点倒计时的那种报警信号了， 对， 要格外留神了。 是， 还有呢就是这种和正常我们说平时月经不太一样的这种流血现象。 是， 那种流血我不知道它那个量大呀少啊， 这个血可大可少，但是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它这个出血呢和月经不一样，它是淋漓不尽的，因为 这个受精卵呢，它如果说没有种植在子宫腔内，在其他部位着床之后的话，它体内呢和正常怀孕的激素的变化是不一样的，就会造成咱们的子宫内膜呢，它不像正常怀孕以后这种反应，它就会这不规则的脱落会这种不规则淋漓不尽的血，或者说持续出很长时间。 嗯，哎，那个时候出的血不是来自是来自于子宫内膜吗？ 是来自子宫内膜的。它和月经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月经是子宫内膜这种在正常的周期性排卵刺激下的这种出血，咱们叫月经。如果说不是周期性排卵，而是由其他原因，比如有的是由于激素水平紊乱了，内分泌失调，有的就像咱们这样怀孕了，但是没怀在子宫里边，激素也紊乱了，也会出血。 也会出现出血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就是那种淋漓不尽的不规则不规律的这种出血现象了哈。 对，是的。 嗯，女士朋友咱们得留神一点儿。好，那么大家关于这个宫外孕或者是关于各种妇产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抓紧时间来和李湛主任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 010-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方式来和李湛主任互动和交流。抓紧时间来提问哈，这个机会难得。其实说到这个宫外孕危害特别大，那大家伙一听说那怎么办呀？如果出现了一些早期症状，越早发现越早干预，那肯定说对于个体来说是越安全的一个事儿哈。我们怎么样做到早发现的？ 第一就是要对自己的这个怀孕的状态要敏感啊。如果特别是有很多备孕的这个朋友，就是准妈妈们，一旦发现了自己怀孕，不要盲目自信，认为一定是宫内孕啊，要做检查。这个检查倒不一定马上去做 B 超，至少的话得知道咱们什么时候怀孕了，大概还有就是通过验血啊验尿啊确定这个怀孕之后第一次的这种化验的这个时间和水平。 这是对于备孕期的这些人士哈，这段时间就打算要孩子呢，有可能特别高兴，以为自己已经成功受孕了，但是千万不要盲目自信，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到医院去， 对， 我们抽个血验个尿。 对 啊 ，B 超可以先不做是吗 ？B 超不用着急 ，B 超呢，如果说没有出现这种出血、腹痛这种情况，咱们 B 超呢，在怀孕的早期，并不是说要尽早做好的。 嗯，那这个时候到医院来了，就通过一个验血和验尿就足够了吗？ 验血和验尿，尤其是验血的话，它根据这个血的结果，咱们能大概推测目前受精卵发育到什么程度了。 看什么值呢？ 这个血就是查血贝塔 HCG， 咱们就叫做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嗯，一看了那个值，它是高好还是低好？哪种情况有可能预示着是宫外孕？ 这个值啊，单独一个值它是体现不出问题的。 嗯， 关键看它增长的趋势，就是。咱们说这个宫外孕主要是看它 HCG 增长是不是正常的这个趋势，如果趋势不正常，咱们就要可疑宫外孕了。所以至少的话如果说可疑有这种情况要查两次。 那比如说今天去了，隔几天再去一次。 一般咱们是48到72小时咱们再查第二次就可以了。 哦，到了那个地方去，我们先做一下这个化验血的检查和那个尿液的检查，通过这个血当中的那个什么促绒毛性腺激素是吗？ 对，就是 HCG 那个值，医生就看了，哎，你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你这个有点可疑，建议您两天或者是三天后直接帮您约好号，咱再来化验一下。 啊，对，除了这个 HCG 以外的话，还有一个指标叫血清孕酮，现在也是我们医生很关注的。 它呢，就是我们最常说的那个孕酮值吗？ 对，孕酮值。 嗯， 它的这个水平的高低呢，某种意义上讲是和这个胚胎它发育的状况有关系的。因为这个异位妊娠，也就是咱们这迷路的受精卵啊，它一般的话，它发育的状态都不会特别好，因为受精卵着床的这个环境不好嘛。所以它的这个孕酮值一般都会比较低。 哦，所以如果孕酮值太低，我记得以前有的人说是有流产风险，还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宫外孕，是吗？ 对。 哦，所以你看看，现在是最少得关注两条了。 对。 还有第三条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咱们的朋友们都求子心切啊，怀孕以后到医院的话，在出现这种腹痛出血以后的话，都会要求医生去保胎。 哦， 保胎，比如说医生，我这个肚子疼啊，有点出血，是不是要流产啊？我们这个宝宝很不容易啊，或者说是要了很长时间了啊，是不是可以保胎？嗯，这种情况的话，首先要除外宫外孕再保胎。 嗯。那这个一定是要到正规医院靠谱的医生才行 啊， 不会有人就一听说直接上保胎针保胎药吧。 其实这样的情况应该是不应该，但实际上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的， 还是有。哎呦、嗯、所以你看看自己千万别盲目自信，但是呢也别千万自己给自己当医生就去判断是什么样的情况，不管是该保胎也好还是有可能是宫外孕也好，第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排除宫外孕。 是的 啊、嗯，把这个排除掉了，那就该保的保， 对对对， 该去的去了。 是 好，说到这个宫外孕啊，就是现在临床上它的这个发生概率到底能有多高啊？ 宫外孕这个病啊，在我上学的时候和现在的话，大概过了大概有将近20年吧，实际上这个宫外孕的这个发病率是稳步上升的。从最开始的咱们的课本上宫外孕那时候讲1%、2%、5%，现在最新的资料在咱们国内的宫外孕已经在6%以上了。 这个为什么逐年上升，比例越来越快？ 这个我们也在研究这个原因。 嗯。 有几条吧，大家值得关注的。嗯、第一就是说宫外孕呢这个病呢，受精卵为什么迷路呢？是和它这个道路出现了问题有关系的。正常的受精卵在输卵管里边产生之后呢，它要去赶回子宫，去回它那个家啊，着床发育。这个过程呢，大概要1周左右啊，5到7天。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它这条路，咱们说的这个输卵管啊，条件不好啊，很崎岖，或者说路上有很多阻碍，比如说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感染啊、炎症啊，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些情况。 嗯， 都会让咱们的受精卵在回家的路上迷路，或者说出现问题。 嗯，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咱们现在不孕症的越来越多， 哦， 越来越多的这种辅助生育手段会出现，特别是这种辅助生育这种措施，有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会为咱们的宫外孕增加更多的这种发病的机会。 哦，增加了一些辅助的生育措施，反而增加了宫外孕的概率。 这件事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不孕症或者说大部分这种自然不能自然受孕的这些咱们这些准妈妈们，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输卵管有问题的。 对，这就是占了刚才第一条了。 对，而咱们做这个辅助生育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把这个受精卵在体外啊，让它培养到一定阶段以后再种回到宫腔内。但实际上这个异常的输卵管可能会把已经进入宫腔的这个受精卵再给它运到宫外去，所以这种情况它就会增加了咱们这个受精卵迷路出现的问题的可能。 还会有这么神奇的事情。 是啊，所以辅助生育啊出现宫外孕的例子也会有。 好嘞，刚才我们是听到比较神奇的了哈，就是已经给它放回到宫腔里的这个受精卵，哎，它又跑回到输卵管里了，这到底都是为什么哈？怎么样来提早发现和解决宫外孕的情况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陈云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

而是迷失在了子宫外。最常见的就是输卵管。如何早期发现受精卵跑错了地方？发生宫外孕后还能顺利怀孕吗？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湛跟您说说，受精卵迷路了到底该怎么办。好，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湛，跟您聊聊受精卵迷路了应该怎么办。关于宫外孕，关于妇产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来和李主任互动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请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日常呢也会收到权威有用的健康信息，要比微信圈里那些所谓的养生谣言靠谱的多。当然了，想要和我们互动的话，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问题。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李湛主任互动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受精卵迷路了，好，发生宫外孕，它的这个发生概率，李主任举例子说，从他上学那会儿起，这20年的时间过去了哈，哎，真的是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那我们也说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容易出现宫外孕呢？刚才说了两条，那么第一条是这个通道输卵管不够通畅。因为以前我看过一个科普的小视频，那个里面就是说，受精卵呀，它往子宫里面走的时候，这个输卵管里边也不是那个一路平坦的啊，坑坑弯弯，而且有的地方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窄。 是， 嗯， 输卵管这个通道呢，它的功能很重要。咱们受精卵呢，本身呢它没有动力，完全就是靠输卵管的蠕动，还有它内壁有很多这种咱们说的纤毛啊，来帮助受精卵到达宫腔的。一旦输卵管的它的形态或者功能出现了问题的时候，那咱们受精卵就很可能就出现在到达宫腔过程中停下，就停在输卵管里边了，或者说走错 了， 对，或者迷路找到到其他地方走错方向，不去子宫里边，到另外一端到腹腔里边了。 哎呦，而且我们还说了呢，在这个输卵管和子宫连接吧，有一些位置是特别特别窄的。然后李湛主任刚才也说了，这个受精卵在它这个移动过程当中，它还在慢慢长大。 是， 越长大的受精卵越到了窄道，完了被卡死了。 如果输卵管比较长的， 嗯， 啊，受精卵长得比较快的，啊，或者移动比较慢的，就很可能马上到子宫了，结果被卡在最窄的地方了。 那你想想，如果说那个受精卵它其实发育的挺好的，但就是因为那道太窄，它挤不过去，也挺可惜的。 是啊，而且最后的一旦说破裂出血了，不但受精卵它最后咱们没办法说 阵亡了、嗯， 咱们这套宝贵的通道，这输卵管也被毁得很严重了。 哦，还会被毁得很严重 啊！ 好，刚才我们说了什么情况？第一个，输卵管容易不通的这样的情况；第二个情况，借助辅助生殖技术哈，那么有一些调皮的受精卵直接已经给它放到子宫里了，它怎么还会跑回到输卵管里来呢？ 这种情况就是输卵管它的功能有问题，比如说它纤毛蠕动的这个方式出现问题，那它可能受精卵它就会往相反的方向移动， 还有就往反道上送， 对，有可能。 哦，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这种输卵管的话，它的形态出现了这种，比如说该宽的地方它不宽，特别窄， 嗯， 那咱们受精卵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的话，它就不得不停住，没办法往前走了。 我想问问哈，替大家伙问一问，这个输卵管它的宽与窄，除了天生的这种生理结构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呢？还有它的宽窄度吗？ 咱们输卵管就像两个辫子一样，在子宫的两侧，在盆腔里边，它是活动的、灵活的。正常的输卵管的话，它在盆腔里边的话，它周围的这些就是有一层包膜， 这层包膜是保护输卵管的，是不会受到这个太多的外界的这种侵害的。但一旦盆腔出现炎症的时候， 嗯， 特别是这种生殖道的感染，咱们所说的盆腔炎、附件炎、 附件炎， 对，还有比如说子宫内膜出现了炎症以后，可能会影响到咱们的输卵管。还有就是有一种病叫子宫内膜异位症。 哦， 这种病现在越来越常见了。 是的， 它的表现就是会侵犯盆腔里的腹膜，造成腹膜这个局部的话就会病灶。腹膜对输卵管来说的话，除了保护作用以外的话，它一旦出现了问题，也影响输卵管的蠕动，甚至造成输卵管的这个很大的这个问题，阻塞这些问题。所以现在咱们所说的这个输卵管呢，它的健康性，某种意义上讲是咱们盆腔环境的健康性决定的。 整个盆腔环境， 对， 刚才我们说了，像这个盆腔炎、附件炎、子宫内膜炎，就我们最常说的这个妇科炎症， 对， 它是直接会决定了您输卵管的健康程度。 是的， 啊，还有刚才说到那个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疾病呢，以前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当时我觉得特别神奇，因为做完那期节目好像长了好多知识，说它那个内膜异位啊，这个异位也是它到处跑，有可能跑到任何地方去，说有人他不停地流鼻血，他居然是跑到鼻腔去了， 有这样的，还有这种就是跑到肺里面， 肺里面去，不太咳血的， 是 以为是当肺癌的， 嗯 啊，所以我们就觉得，你看看以前说到子宫内膜异位症，大家可能觉得它最多就是这种很神奇的这种感觉，但是现在看它和这种你想受孕，和你的这种输卵管的健康都是有密切关系的。 是很多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怀孕方面的问题， 嗯， 比如有的是卵巢的问题，有的就是输卵管的问题。 所以一旦被确诊患上了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一定要及早治疗吧。 对，而且的话，某种意义上讲的话，你们就是属于异位妊娠的高危人群了。 异位妊娠 就是咱们的宫外孕， 宫外孕的， 对，宫外孕的高危人群。 我刚想问哪些人是这个宫外孕的高发人群，其实现在能汇总一下了，像刚才说到的患上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这些朋友， 是 啊，然后呢各种妇科炎症的这种朋友， 嗯， 那都得怎么办，对抗， 对抗，就是这也并不是说大家有这种情况就一定会得宫外孕， 嗯， 只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有过这样的病史，或者说有这样的情况，在咱们计划怀孕或者说怀上孕以后的话，要早期的去确定是不是宫内孕，排除宫外孕，因为宫外孕毕竟还是属于相对来说比宫内孕可能性要小得多。 嗯，就是毕竟虽然说我们说逐年上升的这个概率哈，但是绝大多数还都是能够完成这个宫内受孕的这么一件事情。 对，所以大家不要太紧张， 也不用太恐慌。 宫外孕的最危险的一部分人群实际上是得过宫外孕的患者。 哦，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输卵管呢它很细，实际上它是很脆弱的，如果在这条通道上炸弹爆炸过，那咱们这条通道的结构肯定受到影响了， 被毁的会很严重吗？ 对，输卵管异位妊娠，咱们所说的宫外孕 90% 以上都是输卵管怀孕，也就是这个通道出了问题， 嗯， 而这个输卵管怀孕之后再次得异位妊娠的可能性就要远远大于第一次得异位妊娠的可能性了。 哦，所以我们是不是临床医生也会特别的提醒曾经发生过宫外孕的这些朋友，如果您打算要宝宝或者是再次怀孕的话，您得留神哪些事儿？ 对，得要小心了，就是如果说前次有过异位妊娠啊，特别是输卵管怀孕的，要弄清楚上次怀孕的时候是左侧右侧，上次治疗的过程是做的什么样的治疗，有的是做手术了，有的没做手术的，做了手术的时候有的手术是怎么做的，比如说有的是直接把输卵管切除了，就保不住输卵管了，有的是把输卵管保留了，这些情况对于咱们再次可疑宫外孕的时候诊断这次是不是宫外孕很有价值的。 能不能说大夫我也不知道，您给我彻底排查一下吧，有这样来的吗？ 有啊，那我们只能说是根据现有的资料尽量去把他这个情况搞清楚。 但是你看这就特别提醒了，一，关于我们月经大姨妈这件事儿您得留神，二，关于备孕或者说是不打算怀孕哈，这个安全的问题您不能过分自信，三，如果您已经曾经有过宫外孕这样的历史的话，那日常你需要留神的地方就更多了，不管打不打算，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我们说月经不来了，或者说有这种腹痛的情况，抓紧时间去医院，那么同时 这个就理一下思路，回忆一下上一次，比如说该有什么样的一些检查结果啊，曾经的手术方案， 对， 那个病历单啊什么的哈，拿过来直接先给医生，非常重要的参考。 对，这个的确是提醒，咱们一定要把以前的这些资料都留好了。 嗯，医生一看也就立刻理顺出头绪了。 是，这对我们进一步诊断治疗是很有帮助的。 刚才您说了，有的人的情况呢挺惨重， 嗯， 这个整个输卵管说这边就切除掉了， 对，有这样 留另外一侧哈， 啊， 还有的人的呢用手术，有的人的呢还不用手术，这些情况是目前临床上对抗宫外孕最常用的几方面吗？ 宫外孕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咱们这个把它拆除的办法有不同的， 嗯， 有的是咱们就要在没有爆炸之前尽早把它拆除掉，用手术的方式，就像咱们拆弹一样拆掉。有的呢，它活力不强，有可能咱们通过保守治疗，就是用药的方式，能让它这个隐性就拆除，它就不炸了，然后就排出来了，咱们就这个隐患就解除了。 这个得有一段时间的观察期是吗？ 它有比较严格的条件的， 嗯， 像这种不用做手术的，都是这种所谓的比较安全。它爆炸的风险很小，或者说它的这种装药很少的，咱们认为很安全的。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我们医生也会跟这些患者说，这个保守治疗可能失败，有可能还要做手术，因为手术其实是解决宫外孕的现在最常用的方式。 就是说，点到点最直接， 对，直接的、 快速、有效的， 直接的，对。嗯， 如果说您的情况到底是采取这个我们说保守的药物治疗，观察等待他一段时间，看他自己能不能排出去，还是说直接上手术手段，我觉得这件事儿就交给医生来判断是吧？ 对，必须交给专业人士。 嗯，我们也会有一些临床指征是吧？ 对，有很严格的这个临床指征，什么样的可以保守治疗， 嗯， 什么样的手术。而且现在临床上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手术，因为第一手术咱们可以微创作，这个手术的这个过程呢也很短。第二就是说很多输卵管的因素，比如说输卵管的这种淤区由于粘连引起的，或者由于这些子宫内膜异位症啊这些情况引起的，咱们手术中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为他下一次怀孕创造一个相对较好的条件。 顺便把那个通路帮他通一通是吗？ 就至少的话，如果发现了这些问题的话，咱们手术中可以直接去解决了， 顺便解决了。 对，而保守治疗的话，这个咱们不可能做得到的。 哦，那如果说通过这个手术，我就得替大家伙问一下，疼不疼？就是哪种麻醉方式啊？ 手术呢，它这个虽然不是我们这个专业，应该是麻醉专业，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宫外孕的手术的话，它是大部分都是全麻的，就是说咱们在睡梦中完成手术，对， 嗯，睡着了。那么手术醒来过后，这个疼不疼？患者怎么跟您说？大夫，我要止疼药。 手术醒来过后不会太疼，因为咱们的宫外孕现在主要都采取的是微创方式，伤口很小。 过去用开大刀口吗？ 过去伤口也不算很大，但是最主要的话，这个微创方式和这个开腹最大区别就是，微创方式它里面操作也相对来说采取一种比较微创的方式，就是器械什么的，就对这个局部的这个组织，相对来说我们 创伤刺激 啊，这些其他的这些副损伤啊都会小一些，开腹嘛，你像就跟咱们拿个东西，你大手抓和你拿个小筷子去夹。道理一样的， 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想剖腹产那件事儿，剖腹产的话会得有起码9公分的那样的刀口吧？ 大家想想那小宝宝头有多大？ 对啊，一般90嘛， 对， 九公分、10公分、9厘米、10厘米， 对，胖一些的妈妈可能剖腹产刀口会更大一些， 会更大一些哈。但是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尤其是爱美的姑娘哈。现在我们做这个宫外孕的手术的话，都是通过这个微创的方式。 现在举个我们医院的例子，北京长医院，我们现在的宫外孕呢，90%都是采取微创手术的方式了。 是几个洞啊？ 一般来说，肚脐眼有一个洞。 肚脐眼一个洞。 那个洞大家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那个洞长好了以后是看不出来的。 隐藏性你都找不着的。 然后在左右的下腹一般各有一个洞，碰到比较难操作的，我们可能再加一个洞。一般来说至少是3个洞。有可能是4个小洞。 那洞洞有多大？ 每个洞的话是5毫米到10毫米，就是最大的一个切口的话大概在1厘米左右。 哦，一厘米左右，那也就是手指头这个粗细差不多这样子。 对，就像我的话，我这手指头差不多就是一厘米粗细。 对，所以再长好了，基本上也看不出来。 对，而且我们选择切口的时候，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来说对美观印象比较小的部位，下腹的部位去做， 偏下一点。 对，所以爱美的姑娘们不用太担心这个手术给你们身体造成的这种外面美观的影响。 对，重点先考虑安全。 安全，对，其实无论什么手术，咱们先把手术做好了再说美观的事儿。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明明的提问，他说他昨天去医院，大姨妈还在来了，为什么医生说他有可能是宫外孕呢？ 这个就是你对大姨妈的理解有误吧。 嗯哼， 不是说出血都叫大姨妈。这个肯定是异常的出血，怀了孕以后的出血，这就不叫大姨妈了，就叫子宫异常出血。 子宫异常出血了，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也分不太出来。刚才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也说了，宫外孕引起的这个出血和正常的月经，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如果你是足够心细的人哈，因为伴随着身体上的其他的一些症状是不大一样的。 是。 对，而且其实如果是正常大姨妈通常也就是五天左右也就是结束了，但是如果是这种宫外孕的出血的话，它是会淋漓不尽的。 是的。 还有再加上这个腹痛 啊， 那个腹痛跟大姨妈的痛估计也不是一样的痛哈，不累不累的痛。好，那关于这个受精卵卵迷路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其实还是应该及早到正规医院去先确诊，然后呢进行这个对症治疗。我们说这个治疗方案刚才说了基本上两大类，一类保守， 对， 一类手术。 手术 啊，手术的话呢，通常90%都是采用这种微创的，就是三个小孔洞，而且孔径都是非常小，就可以把这个给解决掉了。听众张阿姨提问，女儿怀孕6周，抽血孕酮检测，她的孕酮偏低，怀疑是宫外孕。这孕酮低就是宫外孕吗？ 孕酮低不一定是宫外孕，孕酮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宫内孕，但是这个受精卵没有发育好，就咱们所说的这个先兆流产，孕酮也会低。所以当查血发现孕酮低，或者说咱们的这个 HCG 啊，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并没有这个增长的趋势并不好的时候，咱们就要鉴别是不是流产还是宫外孕，这个就需要进一步检查，有的时候需要复查血，有的时候需要借助 B 超，这个就要听医生来安排了。 而且哈，刚才其实您说的这个里边有一条特别重要的，就是通常都是本身发育不太好的， 对， 我们说这样的受精卵，但是很多人就是一看这个值低，然后又听你不行，你给我补孕酮， 对，要保胎， 我要保胎， 对。 面对这样的情况，一般您是微笑着对他说什么？ 这样的情况不少的，就是求子心切啊，大夫，我孕酮低，看给我补一补吧。没有确定是宫内孕的时候，孕酮的低，首先我跟他说，如果咱们啊，万一是宫外孕，咱们补这个孕酮，对这个你的这个宫外孕来说，其实是 适得其反的。 适得其反，对啊，孕酮呢，它是一种对子宫有稳定措施的这么一种激素，它某种意义上讲会抑制输卵管的蠕动，有可能会比如说对于宫外孕这个病来说的话，孕酮对它来说是没有好处的。 它相当于一个助推剂。 对，就是没有确定是宫内孕的时候，如果单纯孕酮低，大家一定要先弄清楚。排除了宫外孕再去保胎，而且保胎这件事儿其实并不是越早越好，我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胎如果是咱们保得住的啊，咱们不去用这个孕酮它也问题不大，如果是这个胎本身就不好，就是受精卵本身的问题，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它种子不好，咱们给它上再多的肥料它也发不了芽， 咱们总是希望它长成大树，茁壮成长的。 对，是这个心情大家都能理解。 所以呢，这一点还是希望大家提前从思想意识上我们得有这样一个准备哈。一次宫外孕之后，下次怀孕还会发生宫外孕的概率大概有多大？ 下次咱们说宫外孕啊，咱们比如说就说输卵管妊娠，这种如果是输卵管妊娠的话，现在这个医学文献的统计，下次正常怀孕的几率是在50%以上的啊，但是下次再意味人生的几率要在10%以上，也就是远远大于咱们比如说正常妊娠的初次怀宫外孕的几率的，所以得过一次宫外孕以后，咱们还是要提高警惕，虽然不能说就悲观一次一定得再得宫外孕，但是风险要加大了。 好，一旦发生过一次宫外孕了，过了一段时间呢还想再次怀孕，这个间隔多长时间合适？ 这个就要根据您这次宫外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 做了手术， 嗯， 做完手术之后的话，子宫恢复正常了，月经正常恢复，但是输卵管的功能是不是恢复了，这个是没有办法通过咱们单纯的看你月经恢复就是输卵管的功能就好了， 就是没有什么检查手段能判断吗？ 有这种检查手段， 哦， 比如说咱们的输卵管造影， 哦， 输卵管通液，这些检查都可以，嗯，但是这些检查也是应该在医生的安排下进行的。 所以这就提醒一下，如果曾经发生过宫外孕的朋友，尤其已经做过手术了哈，短时间内有这样的心情和想法，您又觉得自个儿的这个月经一切都已经很正常了，千万不要盲目的试孕，这个时候最好还是应该找医生帮您来判断才行。 是的，宫外孕的恢复和宫内孕不一样，嗯，并不是说咱们月经恢复了就可以就在咱们再怀孕了。 好嘞，那么对于刚才我们也说过了那么多可能输卵管的手术啊，或者有这种炎症啊，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朋友，一积极有效的治疗和对抗它啊，还有什么特别要留神提醒大家伙的吗？ 如果说大家伙对这个宫外孕这个病啊顾虑比较大，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就是定期体检很重要。 定期体检， 对， 每年一次够吗？ 每年一次够了。如果说每年一次都正常没关系，一旦发现了异常，比如说出现了卵巢的囊肿， 哦， 啊，或者说体检过程中发现附件区有压痛， 嗯， 或者医生体检啊发现您这些异常，比如子宫内膜异位这些情况的话， 嗯， 那咱们必须得积极的干预治疗，因为这些情况往往如果你不管它，它是不会解除的。 哦， 尤其是子宫内膜异位症越来越重， 是一定要治疗， 一定要治疗， 然后记得要复查， 复查，对 对 对, 对，复查，关注自己的健康，尤其关注自己的生殖健康。 嗯， 即使说现在你们还没有建议说说马上要孩子，或者有的还没有结婚呢， 嗯， 但是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健康，这个是最关键的。 我们都说嘛，什么叫做对自己好一点，女性朋友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程度更加关注一点。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包括有一些地方呢半年专门加入一次这个妇科方面的体检， 是 这都是非常有必要的，爱家人同时更要关爱自己。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请李湛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我是每周一下午在长院四层出专家门诊，欢迎大家到时候找我咨询。 好，有需要的话就找李湛主任好了。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30，北京中医院主任药师、健康科普专家郭桂明跟您说说自制药酒讲究多。明天下午4:30，欢迎继续收听和收看，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 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扩散条件比较有利，主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 PM10， 预计 PM2.5 的浓度呢在每立方米5至35微克之间，全市各区域的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现在好吗？今天快乐吗？我从远方送你的花，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季，断断续续下不停，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躲不开回忆，最难忘记你，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我已学会珍惜，再给我一次勇气，好想告诉你 我的爱一直留在你那里。360度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直烛光照得我的心慌，我只想